系，系咪讲下嗰套啊《超人之死人》啊？《超人之死》系卡通嚟嘅，一套DC 嘅卡通啦。咁啊，大家讲下，应该主要系阿马仔同我纷纷睇咗，系咪？我望咗望嘅啫。 系阿马仔讲讲先啦，因为我都唔系好识，诶，因为你讲一讲先。 我都系睇过，其实佢呢套就响新五十二嗰度再做一次《超人之死》嘅，其实 系。 咁个古仔， 佢个超人造型都系新嗰个造型嚟噶，系咪呢个？ 全部人用紧新五十二嗰个造型啊，即系冇红底裤嗰个超人啊。 系，咁嗰啲设定都系新五十二嚟嘅，即系蝙蝠侠啊，嗰啲都系新五十二嚟嘅。 系啊，佢全部都系用嗰样啊。佢其实系即系佢跟翻佢之前一路落嚟个动画电影版嗰个设定咯，即系近期一路落，佢系黐住嗰啲咁样落。 哦，咁佢同个原著相差得远唔远噶？今次其实 有部分改咗，咁原如果我都系睇资料啫，如果佢公仔书就应该系佢嗰队正义联盟走去打阿 Doomsday 就唔系阿 Batman 佢第一线啲人嚟，应该系第二啲人打嘅。 即系今次基本上系全部都系主力第一线嚟噶嘛，其实佢出嗰啲系。 哦，系啊，就出晒啦，差唔多。 但系原著就系啲二线嘢嚟嘅，其实系。 吓，二线真系打，跟住先超人走去再同佢打，跟住同威俊嘅。咁但系好似如果公仔书嗰阵时候，佢话就唔系咁样死法嘅，都系力尽而亡咁嘅，好似系。呢度就插死啊，呢度就。 咁样 嘅。哦，唔系，都系同威俊，不过佢哋打到冇晒力咁死咯。 哦，佢呢度就真系好似 BVS 咁样死喎。 哦，呢度插死啊嘛，系。 系咯，咪好似 BVS 咁。 吓，咁但系即系 Doomsday 就俾佢打断颈骨死嘅。 哦，咁样。 即系呢度变咗打断颈骨死。 系咯，咁啊，超人就俾阿 Doomsday 插死啦。 啊，即系唔系好似你话原本漫画就两个都系打到大家死，即系打到大家死啊吓，即系即系打互搏都死为止啊嘛。 咁但其實 有啲係咪有啲似屎吹上嗰啲嘅，即係你想大家打到死為止啦。係 啊，咁但係07年其實有套動畫電影係 Doomsday 呢，嗰套就其實係超人捉住隻 Doomsday 飛咗上差囉大氣層邊緣，跟住再衝落嚟撞爆地咁樣死嘅，嗰套就。 咁嗰套係咪一集過㗎？ 我套直頭係做埋超人復活㗎啦，嗰套。 哦，即系因为今次呢一套其实佢应该系拆散咗做两集做噶嘛，其实系。 哦，佢呢度就 系啦，我谂佢之后可能开四部啊。 咁啊，唔知啊。 因为佢最尾完场出嗰啲咁嘅彩蛋啊，出咗四个即系叫做假超人啦，所谓啊。 咁系咯，佢临尾又出咗四个，咁其实有一个影唔到样就系、是、直起嗰个宫殿出嚟啊，嗰个超人嗰个城堡嗰个水晶。 即系佢呢度个兵工其实系未有嘅咯，佢呢个反而系。 系佢得啫，因为佢而家都系解读紧佢嗰个嚟嗰只太空船啲水晶。 嗰啲 B B 船咯。 系啊。 即系兵工都冇嘅，即系佢而家变咗发生喺好早期嘅呢、這个超人之死竟然系。 系啊，咁同埋就会有Super Boy 啊，影到有。 就其实嗰堆人你唔知啊，真唔知佢做乜噶，即系。即系全部都俾个背脊你睇啊，攞件衫啊，咁、嗯、即系佢当你识噶。 哦，系啊，跟住有个打铁佬喺度打紧啲铁，跟住、 啊、 有个 S 字有块板咁啊。 系啊系，即系嗰个咪就系 Steel 咯。其实嗰度成拍过真人戏添啊， 黑人嚟噶嘛，嗰个系。 啊，系啊，但系嗰个戏要成死都值噶嘛。 哦，如果唔识，我谂佢嗰阵时做一定死啊。识都死，何况唔识啊？ 哦、识都冇用嘅，因为你呢啲角色系有啲即系以为。保替超人唔喺度嘅时候嘅，即系嘅超人啊嘛，即系其实系假啊，即系流啊，咁但系嗰段都玩咗一段时间嘅，咁有四个噶嘛，你介绍下啫，大家都、 啊。我都系大约记得系有一个就带一个黄色超话吸收唔到太阳能嘅超人。 吓、啊？咪但系嗰个系最似嘅，即系其实起码个样系超人个样嚟嘅，咁啊即系你当超人咧，平时就戴咗副超咁嘅啫即系佢着超人衫嘅正常嘅，咁啊戴住副超即系黄色嘅、啊，即系好似人哋咁做实验嗰啲咧，嗰啲超咁嘅吓，咁啊系咁嘅啫。咁嗰个就最似超人噶啦。咩吓啊？唔系嗰啲眼镜，即系佢超人样嘅。 咁就戴住副黃色超，啊，即係一扮過嘅，啊， 哦， 係咁啊，隻手好似可以射光嘅，兩隻手。 哦，佢反而隻手射啊，我唔記得係點啦，即係總之佢係最似嘅個樣外觀嚇。咁啊，咁啊 ，Steel 啦，頭先講過啦，就係其實著件好似 Iron Man 咁啦，你當佢著住件甲嘅，其實佢冇超能力嘅， 係個科學家嚟嘅呢個， 即係其實件甲嚟啊，咁啊揸住個錘嘅好似係。 系揸住个银色成个咁，有个 你 遮住个心口，跟住有个好大嘅。 你 当 住好似雷神咁啦，揸住个锤咁啦，但系最夹个心口个 S 咁啊。佢 个锤好似长嘅。 吓咁样啦，你当呢个咁啦，咁佢又冇直情冇超能力嘅呢个，系靠件夹嘅。咁啊，继续咪仲有呢个 Super Boy 咁嘅东西啦。咁就喺开场嗰阵有咗多，即系咪即系个彩蛋？你见到佢爆咗啲光啊，走出嚟啊，真系爆光啊！嗰啲培养光啊。咁走咗，跟住攞件衫咁咪走咗，啲嗰條影都影唔到嘅嚇，即係。 唔係佢響 Super Boy 喺套戲入邊有影佢，不過見唔到樣，就係咁屈膝咁樣喺個水缸入邊咯，影完。 係啊，咁嗰就係 Super Boy 啊。 咁啊，係用阿 Lex Luthor 同埋 Superman 啲 DNA 重組製造出嚟嘅複製。 即係兩條友機搞機出嚟係咪？嗯。 如果有睇 Young Justice 有呢個角色嘅。 搞機即係搞基因出嚟啊！即係意思嚇。 是但系唔识飞同埋冇意力射线， 系即系都大力嘅吓， 系啊，咁啊冇似咁夸张，不过好似 系啊，即系总之佢哋全部都系弱化咁啊，仲有一个咧，呢、這个最怪嘅，就要 Terminator 咧，半边身系机械人嚟嘅，即系 Terminator 咁外机械嗰边系， 系啊，咁啊好似都系叫 Cyber Superman， 我唔记得咗 系类似啦吓，咁你就当系好似 Terminator 咁啦。另外嗰半都喺左邊嗰半邊啊，好似係 Terminator 咁。佢嗰時畫就成畫到 Terminator 樣嘅，即係嗰個 T 八八樣嘅。 佢個口就有埋啲牙咁樣，冇。 係啦係啦，嗰時係咁，但係佢呢個又好似唔跟嗰個樣嘅，即係你當機器啦嗰邊。咁就係最尾喺太空度飛嗰個啦，即係無端端就出現啦。咁呢啲係叫做山大超人啦嚇。咁嗰時都超人之死之後就出咗呢幾個。咁跟住先至做超人復活㗎嘛。咁如果佢而家呢度咁做呢，即係話佢呢度過度都會玩一輪啦。 起碼下一套劇場版係講呢啲啦。 就未到超人之死啦。咁到底佢有四套啊，係一套過啊，咁到時睇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四隻嘢，我覺得佢一定要一齊嘅，因為如果唔係佢係冇，即係佢冇自己一個，即係佢自己一個故仔咁樣嘅，即係你覺得會唔好睇㗎。 其实都是赖超人咁样最好睇嘅。 咁同埋你又话佢其实应该系有两个系好人嘅，有两个系坏人嚟噶嘛？其实 哦系啊，有两个佢开头玩神秘嘅，如果佢话公仔书就 吓咁 Super Boy 同个 Steel 就系好嘅，另外两个应该系其实系邪嘅。 话系报仇嘅其实，咁但系佢呢度我其实怀疑就我冇记错，可能佢嗰、那个有个太空人濑嘢，我嗰个好似变咗做 Cyborg 嘅好似。 那個太空人就是 Cyborg 啦， 因為佢變裝好仔都是太空人， 唔係有 Cyborg 咯，本身 Cyborg 係 份大， 唔係嗰個 Cyborg 啦， 唔 係 有個 Cyborg， 嗰個有個 Cyborg 超名， 即係一個 Cyborg 嗰啲 Cyborg 真 係變成，佢咪冇 Terminator 咯，左邊身係超白白 嗰個， 嗰個會變成， 係啊，咁你話太空人，你即係話佢好似獅子和海咁遇到舊隕石嗰個？ 应该因为原装咧就系 Cyborg 个背景应该系咁嘅，咁但系佢呢度无端端影嗰个，即系开头阿 Doomsday 个陨石跌落嚟撞到佢哋，又系四条友咁死剩一，话就系搵到三条尸，跟住一个唔见咗，我嗰个应该就 系 可能系呢个角色啊。 哦，应该系 啦， 应该系因为咧，因为喺电视剧 Supergirl 嗰度咧都出现过呢个 Cyborg Superman 嘅，其实，佢都系呢个 head 现出嚟噶。 因为个角色系嗰个人啊，我见到 系。哦，咁样。 因为呢个角色喺 Super Girl 嗰度出过嘅电视剧嗰度。 哦，咁啊，电视剧佢系点噶？即系佢都系一半系 Terminator 咁噶， 定系点咧？都系一半一半系机械，一半系人咁样咯。 哦，但系佢就系咪即系冚上面嘅？即系佢唔系似系 Terminator 咩？里边 好流嘅，呢化妆好流嘅。 但 系佢就系演绎呢个角色嘅，其实系。 嗯。即系唔似 T 八八嘅，佢嗰边 唔似啲特技好渣嘅啫，因为电视剧嗰啲 出咗去啊。因为佢嗰时画出嚟嗰只咧，佢左边身直成 T 八八嚟啊，我拗晒头都咁都得嘅。 佢電視劇做出嚟就好似笠住半邊面具喺個頭咁咯，會變成 即係好似真係好似阿 Cyborg 咁咯，即係外邊有件甲咁咯，半件半邊身係甲咁咯，你覺得係係咯？咁啊，通常人扮都係呢只㗎啦，唔會係裏邊只係嗰邊冇咗肉，裏邊係機器咁咯，即係唔會係T-800咁咯。係 啊 係嗱，咁我感覺好似有啲呢啲，其實好耐之前應該最早玩呢個應該指甲萬合嘅，即係你將一隻嘢分拆做幾隻嘢，跟住留曬咧。其實嗰時咪喺漫畫入邊咪有咯，即係漫畫其實佢哋有幾隻唔知咩，我唔記得係 Alpha、Beta、Gamma 咁啊叫做咁，咁幾隻嘢就係各自有萬合一種能力噶嘛，即係有一個係高熱火焰咁，咁有一個好似係氣體硫酸啊，有一個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即係好似有三隻嘅佢就。咁其中一隻咪有兩條女揸嘅，咪喺個波度噶嘛，即係個胸口度兩個駕駛艙，最屘咪俾人碾死咯，俾人揸波碾死噶嘛。 咁有帝王萬合嗰度 有出翻， 世界劇場版又出過，都係咁地 嘅， 揸波揸死 嘅。係啊，嗰個就唯一動畫化有出現過嘅。咁其實好耐之前其實已經有人玩過噶啦，即係將嗰隻無敵嘅嘢啦，你當萬合咪一隻機械嘅超人啫嘛，等於 Superman 啫嘛。咁佢有好多种能力㗎嘛，咁佢跟住整咗几隻就係每隻只係得佢部分嘅能力咁囉。咁我覺得佢呢四隻嘢咪 exactly 係嗰几隻咁嘅 Alpha Beta 加埋嘅咋嘛。咁所以你話你可唔可以能夠將呢几隻嘢去出套卡通啦，你諗啦，即鐵甲萬合外傳講嗰几隻嘢，嘩我唔想睇係咪，咁你仲 Alpha 自己有一套 Beta 一套，話唔好唔係玩嘢呀、啊、大佬。咁所以話一樣嘅啫，咁呢度你話過度啊，同埋佢哋有出場咧，係 OK， 但係唔好千祈唔好攞嚟主角咧，就好敏咯，我覺得係。 係咁，應該都唔會啩。 係，即係嗰幾隻好似我連玩具都好似少見啊，係咪？即係唔係我講嗰幾隻萬合嗰幾隻？ 好似冇， 冇出過， 唔知有冇出過啊？我唔知，係啦係啦，唔知有冇出過啊？我唔敢講，可能會唔會啲 Wonder Fat 咧有出過手版就唔出奇，即係自己整嗰啲啊？係， 可能會，可能 係啊，係啦，但你正式咧話唔會出過啲合金雲都唔會咯，我相信都係啦，因為嗰幾隻係超肉酸嘅，好似都冇手冇腳咁嘅，我記得其中一隻係， 係， 即係佢個造型好衰嘅，係 OK， 咁啊咁樣，咁呢度就即係呢幾個。叫代替住超人頂一段上呢、這個就好似話公仔好似嗰時都有出過嘅。 Action figure 就一定有出過嘅。 係啦，因為有啲乜都有出㗎啦，其實嗰時就咁即係咁啦。但係好似作品呢就好似係咪冇登過場嘅呢，即係以前。即係除咗 Steel 啊呢個成真人都拍過啊之外，其他嗰啲有冇喺動畫入面出現過嘅呢， 即係頭先我講嗰、那個 Superboy 成日出咯，如果你 有 動畫就 Superboy 就有啊，即係佢係唔知係咪呢個嚟啊，咁啊， 咁 即 係嗰個 Cyborg 嗰個就講過啦，由 Supergirl 嗰個有出現過啦 ，Supergirl 有出過啊，係 係啦，就帶咗 咁個大超個就反而應該係少啲啦，係咪咧？ 係應該少啲啦， 應該少， 不過少啲啦，係啦，咁跟住好似演超人復活就變咗係著黑色衫跟住長頭髮噶嘛，超人變咗。 佢、哦、好似最尾反而同大富超嗰个合体先变成正常超人， 系即系佢自己复活咗都未正常啊！ 哦，冇超能力噶嘛变咗， 咁、那个大超啊，其实你话佢系攞咗佢条丝嚟整噶嘛，即系话其实嗰个系真正超人个 body 嚟噶嘛， 系啊，佢好似系最系用咗个 body 塑造出嚟整咗个肉身出嚟嘅，佢后屘所以同佢合得体嘅可以， 系咁奇怪，黑色嗰系边度咧？喺界王星翻嚟噶。 黑色嗰、那個唔係佢咧，應該係佢後屘攞咗個屍體複製出嚟做嘅，應該好似係，我唔記得清楚啦，因為我都係睇啲資料咗嗰時。 咁我都唔知道龍珠即係咁樣成日死又翻嚟，呢個係咪都係由呢度抄出嚟啊？定係調翻轉佢抄龍珠嘅咧？我唔搞唔清楚，我都因為好似龍珠係好似再早啲已經有呢啲劇情㗎啦，係咪？ 我早啲好似。因為好似超人之死好似都唔知九二九三，佢龍珠好似唔知再早啲 有 啦，好似 咁可能調翻轉喎，佢哋睇咗龍珠會掂喎，我又整死佢，跟住又翻生先咁啊，係咯，跟住又打到唔夠收，突然間再出現咁嘅勁咯，咁啊可能都係抄龍珠嘅調翻轉。 唔係，如果超人之死嗰陣時我就冇睇書嘅一路都，咁我都係睇資料，咁但係反而我嗰陣時超人有出咗一隻 game 係超人之死翻又打， 係 咁佢有齊呢四個人用嘅。 是哦 咁佢打到最尾都係我喝同個黑衫個超人合體變返正常超人有用咁，即係第一關呢就係揸超人打 Doomsday 嘅，跟住死嘅之後就揸其餘啲超人嘅就 哦， 咁即系第一关你点玩都一定要死噶啦，其 实。哦，第一关系啊，点打都系赢嗰啲人都系死噶。 系咩 game 嚟嘅咧 ？PS 啊。 我玩嗰陣時係超任九十年代、 哦、 早期，咁嗰陣時係超任，佢呢個橫向格鬥 game 嚟嘅， 嗯， 即係一路行一路打，佢一路飛一路打嗰啲咁咯。 嗯 ，OK， 我橫向格鬥嚟嘅啫 ，OK。 係啊， 即係飛嘅，唔係行嘅。 哦，唔係，佢有啲關咪行嘅，有啲關咪飛喺度射下射下光咁樣可以。 嗯，咁即係其實都係同嗰啲格鬥其他嗰啲一樣啊，總之有條友啊，係咁打啲人啦。 系啊，咁啊，有时射击咁飞喺度飞，跟住系一系喺地下行咁。 就冇其他人物登场噶啦，冇其他正义联盟啲人啦咁啊。 我冇，都系控制超人嘅佢成个 game。 系，我成日觉得佢哋应该出翻只即系呢啲咁，但系挥塔咁打咯。最好出翻只 DC vs Marvel， 肯定买得啊。 哦，唔系佢而家咪变咗 Injustice 我只 game 咯。 唔係，即係我講佢出個好似雪輝塔咁打 啊！哦，嗰只係啊， 唔 係 雪輝塔對戰啊 嘛？ 你而家講嗰只快佬輝定 係？唔係嗰個就係咁樣嘅，其實 係啊。 哦，唔係咁，但係佢唔係打咩㗎？佢唔係打 Marvel 嘅。 唔係，淨係 DC 自己打自己。 未有啫。 唔係，但係佢都唔會係將佢畫到變咗係漫畫咁㗎嘛？咁你嗰時Marvel 對 Capcom 佢係真係畫咁樣㗎嘛，咁、 哦、 你玩嗰啲咪過癮啲囉。係啦係啦，即係我意思就係咁啊，你整返佢係咁樣兩邊打咁樣，咁就好玩啦，係咪即係個感覺都似啊嘛，你覺得係啊，即係好似卡通度嗰啲人咁喎，咁咪過癮囉。咁但係又唔知點解永遠都暫時都唔覺得有可能。 佢嗰隻反而打其他嘢，打 Predator， 打忍者龜嘅後。 合邊隻啊？咁黐線？ 咪 Injustice 嗰隻 game 咯。有第忍者龟 啊！有忍者龟， 有佢有啲集数，之前好似都系俾钱， 即系有啲合作嗰啲啫。 哦，即系原本冇嘅，吓死我咁啊！原本都有忍者龟咁离谱，系咯，系咯。 唔系咧，开只 game 冇嘅，佢都系俾你 download 落嚟嗰啲 DLC 嗰啲咪有，系啊，要买咯，系啊。 但系而家搞下搞下，连机战就跟咗佢喎，系咪？ 唔系，而家所有 game 都要买嘅，差唔多。 即係第時機線都冇人，得幾條友阿寶啊，冇佢三兜友，慢慢買啊嘛，咁、 哦、 樣啊。 唔係，佢俾你買咧，其實都已經算係咁噶啦。佢唔叫你咧、 哦、 要抽咧、啊，已經算好彩啦。 即買完仲要抽？ 啊，唔係，就咁買咪算好彩咯。如果對到時係抽嘅話，你仲死啊？ 唔係，即抽啫，都要俾錢嘛，你先。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即買完就要抽咯。咁 anyway 啦，喺呢個講下嘅啫。咁啊，咁好啦。咁呢個卡通咁實質佢係都係最後先打東西，即係決戰嘅啫。咁前面咁大段發生咗啲咩事咧？ 哦，都係講下超人就係同阿 Hulk 拎想，即係講個秘密俾佢知嗰啲咁嘅嘢咯。 哦，即係爆俾佢聽，佢就係超人。 啊、其實我又分了兩邊講的，一邊就文戲主力就是超人究竟講不講自己的真正身份給 Lucy Ling 聽呢，這個是文戲那邊、 嗯、 另外 Lucy 慢慢由太空飛下來，他們一路對抗他也都平行進行的，其實是這兩邊是， 但我很奇怪，那為什麼超人一路都沒有參與戰鬥，他有什麼合理的， 去了、啊、見家長嘛 Lucy Ling 來，那他就不參戰了嘛、 啊咁衰， 我同佢去食飯啊嘛，佢啱啱佢呢度 系咪？ 呢度嚟得好快嘅，冬至一嚟嘅，即刻已經走上 去。即龍珠點解悟空冇出嚟打？唔係因為佢死咗，唔係練功，係因為去咗食飯啊，係嘛？都幾好啊呢條橋真 係。係啊，佢呢度就係講阿超人去咗食飯嘅，其實係。 喂，咁呢個差少少喎，大佬。 唔係因為 以佢嘅聽力同乜嘢，佢應該都知道嗰邊係 嚇。佢同佢講話 打得好唔掂 啊，唔使佢嚟啊，其實係。 嗯， 即系开头佢低估咗阿 Doom 飞啊，其实一路 我见到又有绿灯侠啊，鹰侠都残埋个鹰侠啫， 系啊，全 部第一个奶嘢咪鹰侠咯， 系咯，成个坐咗喺度啊，大佬。 即系除咗蝙蝠侠，仲可以完整企喺度，个个都搭低晒噶啦。 嗱，佢劲啊，佢就蝙蝠侠反而系抽得噶，嗱呢个好唔同啊，同 BVS。 佢呢度顶得最耐啊，奇遇 系咯。 即係一打佢咧，俾佢一還拖就已經即刻瞓咗喺度啦。 但係蝙蝠憑乜嘢可以頂到最後咧？科技 鬼鬼祟祟咯。 嗯，頭腦啊，瞓 匿埋咁樣咯，佢係。 嗯， 成日企喺佢一個屎忽後面係嘛？睇唔到蝙蝠俠咧。 佢點啲人嚟走嚟幫佢擋啊？ 我點幫啲人擋啊？嗱，咁蝙蝠俠應該係咁就啱啦。呢個知啊，因為佢呢度 冇人硬碰噶嘛，佢。 系啊，冇人咁输啊，大佬。 唔系，因为呢度好明显系啊，蝙蝠侠落 order 叫啲人做嘢噶 嘛。系，咁 BBS 又唔识拍啦，成日拎咗成日后期啊，濑嘢嗰阵会啊。 唔系呢？ 射射光啊， 妖 去咗 边 啊？ 呢度神奇女侠我觉得几有型，又描写得其实系。 嗯。打女嚟噶嘛？呢个系。 吓，真系真系。 打 剑 都爆埋喎。 嗯。哦。系啊，冇咁油噶呢度系。 同埋我覺得好奇怪，我唔知舊陣時嗰啲 DC 動畫係咪咁，呢一部好似係血腥啲，同埋死好多人，係真係死好多人。 哦，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啊 ，DC 不嬲係黑暗嘅喎，其實喺動畫入邊， 但動畫都有死人嘅 ，DC 一向都 係咯。 但佢死到成日爆曬光啊，流曬血，斷頭，即係碎屍咁樣，係咪真係好少？ 哦，咁啲 有啊，佢 畫面上嘅程度啦，係咯。 佢之前都有啲嘅，其實如果你話咩 first point 嗰陣時都係咁樣死嘅，個頭穿埋添嗰啲。 哦 ，OK。 哦，因為我覺得動畫可能我睇 Marvel 嗰啲咧，就啲人死來死去都唔會死噶嘛，其實係。 個 Marvel 動畫反而幼稚噶嘛。 嚇、啊！即係啲人類係唔 佢治咗俾好細路仔睇啊，咁樣嘅。 即係就算話 咁 啊， 呢啲正如 文 動畫就 好 似唔係佢預咗年齡層比較，佢預咗年齡層本身就比較高啲嘅。 哦，佢 DC 分開咗 咯， 唔係 分開咗 咪嗰啲高啲㗎，即係佢根本一路你睇，就算嗰時明珠台有做嗰啲，佢啲劇情其實幾黑暗嘅，即係佢甚至乎你超人出現咧，你唔係覺得係好似覺得咩救世者嘛，你覺得好恐怖嘅，即係佢一下就 get 俾你嘅，好恐怖嘅，即係你唔覺得超人係你會哇超人都講你哇好驚，冇出場，我哋有啲驚嘅見到超人，係啊。即係佢好鍾意一行出去呢，跟住隻眼就著紅光嘅，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咁樣，咁跟住佢又成個位嚟，即係 動畫拍到過呢一種感覺喎。我覺得 動畫拍到不嬲都係㗎，不嬲正義聯盟動畫又做得好好嘅。 我覺得呢部都拍得唔錯嘅，其實係。 其實都比起以前，我覺得以前嗰啲好啲嘅，因為佢新十二咧，其實佢個設定上咧，即係講真咧，佢一漫畫自己呢度都完咗啦，新十二已經 can 即係冇咗啦。咁佢意思乜動畫而家先用翻呢堆嘢，咁呢堆嘢其實都係叫做點咧，即係 pit 曬啲靚仔咁咯。 嗯， 係啊，即係搞到佢哋變曬後生仔啊，咁嘗試將個年齡層拉翻低啲，即係唔係大叔，你原本諗就嗰班全部大叔同阿嬸嚟噶嘛。係 啊。 咁你而家知道世代戰爭都係全世界世代戰爭㗎啦，咁啲後生嘅，即係點會崇拜一個大叔咧？咁但以前係得㗎嘛，即係我哋以前睇蒙面超人。對我哋嚟講，滕光宏一係一個大叔嚟啊，雖然佢裏面話佢係一個大學生，但真係點睇都唔似嚇。咁即係總之睇都覺得嗰班係其實係大叔嚟嘅嚇。咁但係嗰時我哋又唔介意嘅喎，即係你唔好立翻滕冰為咁老就得㗎啦，係咪先？嗰啲阿伯啊嘛，唔係大叔啦嘛，已經係阿伯啦。咁唔好係阿伯，大叔都 OK 嘅。中唔知咧嗰時其實唔係好識分嘅，總之覺得係大人啦。總之就覺得係啲大人嚟嘅，覺得嚇係啊。即係明明個角色話佢係學生，但係你都覺得佢係大人嚟㗎嘛？因為演嗰班真係唔係好young。咁嗰時我哋接受到喎，完全冇問題喎。咁但係而家啲人係唔得㗎嘛？佢一定要睇翻啲係好似係佢年紀嘅 英雄。即係呢個世代嘅人要睇翻佢哋。 係啦，即係你一唔係佢嗰個 generation 咧，佢就會覺得即係嘥氣，佢都唔想睇啊，佢都唔理你好定唔好定咩咁。你都係詹士邦，其實不嬲都唔後生㗎。 系 系咪？即系开始做已经系阿叔嚟噶啦，系咪？ 系咯， 即系好有型嘅阿叔咁咯。 就年龄比较大嗰个应该系蝙蝠侠嚟嘅，因为佢有个仔啦，已经系讲佢即系比较年龄大嗰个就系佢嚟蝙蝠侠嚟噶，其实应该。 但蝙蝠侠几多岁到啊？呢度 佢又冇个Bruce Wayne出现过嘅，好似系，即系临尾对佢出一出，即系同。 唔系呢套戏冇啫，即系新廿二蝙蝠侠嘅设定。是老啲嘅咩？ 系咪呀，马仔？ 唔系，佢全部人都系拉低咗年龄 嘅。但系佢呢个设定，佢唔系睇阿 Lucy Lane 嘅有，你话边个冇出啊？粉粉， 边个冇出？ 吓 ？Bruce Wayne 唔系睇你话 Lucy Lane 有啊？ 吓 ，Lucy Lane 有 开头嗰个 就 Lucy Lane， 唔系佢话蝙蝠侠系老啲啊。 哦，系，因为佢有个仔啊嘛。 系咯，有个小朋友噶嘛，佢已经系，系咯。 啊，咁唔代表老啲噶，好早啊搞出嚟都得嘅。 但系都好大个噶咯，个仔。 哦，咁或者佢唔知揾啲咩 DNA 整嘅咧，系咯，三日就变咗咁。咪点知啫？系咪先？佢个仔系边个啊？你讲咧系即系而家嗰个新罗宾嗰个？ 系啊。 佢已經有嗰個，咁好奇怪喎、啊！如果係咁， 係啊，佢 係因為佢新馬二嚇，新馬二照計，佢哋全部都係降低咗年齡咗。 係啦，咁佢呢度蝙蝠俠大個啦，係變咗。 嗯，唔知啊，即係唔，但唔會好似我哋平時睇咁老咯，係啊。 唔係阿 Fast 仲啱啱結婚嗰陣。 哦， 係。 啊，籌備緊婚禮咯，佢喺度，係咯。 啊，同阿 Iris 就係結婚咯。 嗯。咁点啊？咁前面即系冇嘢讲嘅，其实都系塞啲内容落去咁啊！即系总之开即系决战之前塞啲内容啦，系啊。 系啊，佢但系 塞啊 一半嘅，其实佢用咗一半嘅时间系打嘅，其实系。 嗯，系。即系前半段其实唔系咁关事噶咯，啲嘢你可以话。 咪都系讲下超人表白嗰啲咁咯， 系。因为我见佢系嗰嚿陨石落嚟，佢唔系喺开头嘅，佢都系中间咁先至出现。 哦，系啊。 唔係，因為其實佢開頭講係阿 Les Luthor， 應該唔知係佢哋嗰啲用咗即係阿達曬嗰個咩 Apocalypse 個星球嗰啲科技， 嗰個 整咗啲甲噶嘛， 嗯， 佢有講到 Microsoft 嘅呢度都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佢變咗佢好雜嘅，其實今集講啲嘢唔係真係咁集中喺 串連翻電影版咁樣嘅，有少少係。 系啊，佢捞咗好多嘢啊！ 啊，加咗。 哦，唔系，其实佢跟翻佢动画电影咯，因为佢其实新五十二嗰个动画电影一开波已经系打得晒啊嘛，就嚟、 是。啊，即系佢喺嗰度再续来啦。啊， 系一路续来噶。 嗯，系。咁但系呢一集系咪好集中喺超人之死？其实超人之死只系个结果嚟啫嘛。 嗯。 嗯，都可以咁讲。 总之佢唔系，即系你一般谂咧，你讲超人之死，咁你应该系集中讲个 Doomsday 啊嗰啲，即系咁噶嘛。唔係即係你拍《倚天屠龍記》咁你講咩㗎？梗係揾倚天劍屠龍刀啦，係咪？咦？點解係由郭靖黃蓉開始講嘅？你明我意思啊？ 明 佢講另外啲問題嗰啲，跟住就再拉落去。 咁你一路講咁先解釋埋點解會做出倚天劍屠龍刀？咁我知係有關，但係咦？但係我有睇《倚天屠龍記》，你嗰個就係射雕啦，大佬係咪先？即係咁有啲咁嘅感覺咯，即係你個篇章上咁，你呢個係。大佬話呢一章係講超人之死啊嘛，係咪？咁你咪講超人之死咯。咁其實超人復活其實都應該唔啱喎。咁但係冇辦法㗎，因為佢唔係 key 啲第啲嘢落前邊，就 key 啲第啲嘢落後邊㗎。因為超人之死又做唔到一套戲啊嘛，佢覺得啦。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喎，可以做到一個完整故仔喎。不過佢冇做咯，總之嚇，即係總之佢塞咗好多第二啲嘅故仔落去啦，咁咯。我覺得以咁樣，即係講冇咁好啦。總之係咯。 上次就復活埋添，如果舊嗰套 係啊，咁變咗咪就係佢點都要加啲第啲嘢咯，係咯。 嗯， 唔係同埋呢度唔同咧，就係、是如果舊個動畫即係零七年嗰套咧，同埋原裝好似只 Doomsday 都係喺個地下自己爆出嚟，佢哋走去整嗰時 候。啊，即係地下爆出，即係話佢係已經潛伏咗喺地球唔知幾多萬年噶嘛。 系佢好早已经话近时跌咗落地球啦，本身 系啦。咁呢度又唔系嘅，呢度啱啱先跌落嚟。咁仲有件啊，董太式嘅防护衣着住嘅。 哦，系。 原装都有啊，一向都系咁嘅。 哦， 系。系系咩？咦，原来阿董太 cosplay 紧嘅就系 Doomsday。咁但系佢成身一支支嘢噶，佢点样着得落嗰件嘢咧？唔插穿。 佢本身好似漫画都系咁噶，佢平时着住都冇嘢，佢爆咗出嚟先突出。 系咯，爆出嚟就唔知点解好似阿太空哥斯拉咁一支支嘢喎，系咯。 系啊， 系咯，唔知点解喎，冇解释系。 但原装佢应该咧，我唔知呢个跟唔跟啦。佢因为好似公仔书就讲，应该系唔知系咪 Cyborg 定边个，佢将个条将个条丝咧，将阿 Doomsday 抌咗上太空嘅。 嗯。 啊！但系抌咗上太空，佢后屘又复活翻嘅，到死冇死到嘅。 吓、 啊，咁你要继续有其他故仔，当然系咁啦。 系啊， 但系之后就冇讲到咁强噶啦，系咯、 啊。唔知系超人劲咗定系佢废咗啦。 即系唔重要啦，即系总之拉一拉 curve 之后，佢就变咗即系冇咁劲啦。唔系，但系呢个冇办法噶，你呢个连咸蛋超人都系咁噶啦，系咪？ 哦，如果你话另外好似近时啲。 電影版試過，好似德曬就整嗰啲複製版Doomsday 係變咗成隊軍隊同天堂島嗰啲戰士啊打佢。 唔係你調轉，因為天堂島啲戰士竟然同佢哋有得打。 係啊，譬如嗰啲Doomsday大平賣費好多啊，跟住超人可以用熱力射線去掃牆射到啲兩產型潮爆炸。 再整多一批咧，就好似呢個蒙面超人咁啊，立花藤兵衛都可以同佢哋打㗎啦。 系啊，就降大龟咁嘅之后， 原来咩嘅兵一路切落去啊嘛，即系等于，即系初初就话强大人，后屘细路仔都无边超人少年队都可以打低佢哋嘅，咁样系啊，连嗰班喺嗰度翻工嗰啲班女仔都可以打低佢哋嘅，咁啊嘛， 系啊，类似咁啊， 咁你呢啲就系啲故事，即、就、系、是、你要继续做落去咧，咁啊冇办法啦，你之前嗰觉得几劲啊，你都要切化，咁佢到底俾唔俾理由，定系俾咩理由嘅，都已经唔重要啊，系。咁啊，呢個都係有啲越戰越強咁嘅感覺㗎啦。不過佢又冇咁講，咁你話佢即係複製嗰啲留啲咁都得嘅，係咯。 係。 係 咯。咁咧，咁呢個 Doomsday 啊，即係 BVS 入面最尾打嗰隻啦。咁其實就佢就嗰、那個，如果大家淨係睇過 BVS 咧，你就會以為嗰個係阿 General Saw 即係俾人改數變啦。咁但係其實從來都唔係咁㗎啦，係咪？有冇任何一個版本係咁講嘅？ 咁啊唔似喎，但係應該正常睇版本應該唔係。 都唔係啦，因為佢話佢係啲咩古代惡魔嘛，即係話其實以前整出嚟，即係佢唔係咩惡魔嚟嘅，啲即係用以前啲科技做嘅一個生化兵器咁嘅，咁但係就封印咗㗎啦。咁但係又唔知點解佢哋啲克里頓啲嘢咧，就成個太空咁多星球，其實都有人住㗎嘛，喺 DC 嘅世界，因為一到唔去係要去地球嘅，佢就好中意去地球 嘅。全員去離曬地球啊！開頭話死剩一個，跟住後屘揾到其他人都離曬。 即係佢真係下次要作一個好啲嘅理由，點解啊？係咪即係佢開個 portal 咧？即係以個 portal 嚟講最近係地球啦。你唯有咁解啊！即係你去嗰度比較近咁啊，去先咁啊合理啲啊嘛。冇理由到度都唔去咁你係要嚟地球咩因由啫咁啊？即係成個星球啲人都過曬嚟，連啲狗都過埋嚟咁大佬，你唔喺隔離啊？點解釋咧，大佬？即隔離意思唔係個 physical 嗰個距離啊，係個空間啊，即可能佢打開個 portal 咧，因為你打開 portal 即個遠近同你現實個遠近可以好唔同嘅喎。 嗯。 即你係講連接嘅嘛，嗰度係咁你連接你可以你連接嗰、那個喺現實空間遠啲個地方，反而喺個 portal 係近啲嘅嘛，你可以係咁嘅嘛。咁如果你咁解釋咪合理啲咯，即其實如果打開 portal 最簡單就去咗地球嘅，咁咪好似合理啲咯，係咪？即所以就 BB 船一飛就飛咗過嚟㗎啦，其實好快嘅，即係開個嗰個咩 window 啊，用張叫咩話咩 ES window 啊， 係啊係啊， 係囉，一個個嚟㗎啦，咁仲唔需要呢個咩加里昂衛星嗰個咩隕石啊，咩鬼嘢碎星， 係啊碎星 囉，唔使加里昂碎星嘅，即係冇話呢個來自星星的你嗰個咁煩嘅，那個他要加你黃水星才回到他星球的嘛，即是他抄勇者王的嘛，那個。咁 anyway,ok, 咁咁呢度的 Doomsday 就是太空地雷啦，就不是一路即係潛伏在地球地底啦。 在原裝我睇他話嗰陣時如果出 Doomsday 又冇講係咩嚟嘅，就地下爆出嚟將要打咁樣。咁冇解釋，佢後尾再作唔知後期嗰啲書先講返。即是超人的星球近似啲古代 嗰啲兵器啦，生化兵器啦，咁樣。即其實都同佢嘅淵源有關係㗎啦，即係後尾咁解返啦。咁所以個超人呢個咩 DVS 咁咪攞返嚟玩咁咪，即其實或者咁講佢係冇咗嗰隻嘢嘅，只可以用呢個技術將Jello Saw變成呢樣嘢㗎囉。咁佢係咁樣當啦，係啦，咁啊 ,anyway。咁但係咁一出就即係我覺得係咁易就借咗，即係你唔覺得 Doomsday 係一個咁勁囉，即係其實係好勁㗎嘛，係囉。 冇辦法，而家都係咁嘅多數。 係即係其實一個大敵人嚟㗎嘛，咁呢度就即係如果你喺 BBS 佢就好似即係變咗臨尾隱藏角色咁嘅啫，你覺得有啲似。即係叫做好過呢嗰個新版神奇四俠最尾出咩 Doctor Doom 啊，都系 Doom 啊，即系叫新 Doom 都冇乜运行啊，都系最尾一出嘅啫吓。 唔系，其实佢咁嘅设定系有啲问题，因为而家啲人唔系好想睇啊只怪临尾喺度打，觉得 咁樣好似打怪獸冇乜深度咁樣，所以啲人中意啲立體啲嘢。 即 係冇乜標誌啊！係啦，即係你臨尾打 boss 冇理由個 boss 一路都冇出過場㗎嘛。 即係好似點解話無限之戰會比較好啲呢？阿 Firmly 就係佢一路有標誌佢個個性啊，即係個背景啊，全部有講，咁咪會比較好啲嘅。 咁你其實金錢炮都係啦，係嘛？即係其實 你 黑炮唯一可取嘅。系，梗系啦！你唔标咁，你做咩啫？好啫， 即系就爆个， 或者都唔系唔得。咁但系你起码系好似呢个 Soccer 首领咁，系咪佢一路都系隐藏咗后边讲嘢？咁你最少都咁啊！就算我冇标啊 ，Soccer 首领都冇标嘅。乜佢出都冇出过场咁样，突然间爆出嚟咁啊！咁唔得，大佬，唔系咁咧，你就变咗唔系似啲大 boss， 系似啲即系巨神兵啊，即系嗰啲终极。即係只不過係一個終極兵器嘅地位咯，咁你可以嘅，你如果你係呢啲咪係咯，但係最弊佢次次係攞啲本來好有角色嗰啲角色嚟咁樣變咗淪為巨神兵啊嘛， 咪而家調轉咗咧，最慘就係咧，即係除咗 Marvel 佢呢度睇得到呢個嘢咧，佢要 build up 啲敵國之外咧，即係近年啦，即係其餘咧，反而原本將啲敵國係有腦啲，全部變曬武器武器做嘅，全部走出嚟打嘅臨尾。 系， 即系傻嘅全部都。 举例咧， 举例，其实阿 Les Luthor 而家都变咗傻下傻下咁嘅。 啊 ，OK， 即系佢感觉唔到系，即系你冇理由好似，即系有少少好似佢有问题咁噶嘛？你感觉上系，虽然话佢好似好醒，但系佢个表现都系傻嘅。 嗯。 即係做唔到係一個係你覺得 佢 好， 佢已經想去 build up 噶啦。如果你講 Les Luthor 已經 係咯。 但我覺得唔得咯，就係、是， 佢標下唔到啫，咁佢有 try 嘅， 咁你其餘嗰啲大嗰啲角色嗰啲，即係你話 X-Men 嗰啲咁樣，你全部都係好似怪獸咁樣出嚟 就，就算阿雷神家姐都唔覺得有啲乜嘢係嘛？ 都係一個暴君咁傻嘅都係， 嚇、啊，即係總之都係紙板、啊、其實只不過係一個象徵物咁，你咪打佢咯咁就。即係佢叫做用口講過少少佢一啲嘅嘢囉，但係冇唔嘅，你唔係你口講就唔係做出嚟㗎嘛， 唔係佢噏個背景㗎嘛，但係佢做出嚟唔係好平面咁做 啊，係啊係啊， 我係壞人，我係暴君咁啊， 即係啦，同埋好非黑即白嘅件事， 係啊，咁但係比較奇怪就係反而啊滑嘟嘟呢，佢本身喺原創即係我哋睇佢個設定咪其實係爭女㗎嘛，其實佢為咗。 即反而佢啲漫畫就唔係咁立體嘅，即係壞人咯咁啊！ 嚇，為咗條女咯，搞咁多嘢出嚟， 係為咗條女，即係你意思即係同阿死侍生女， 係啊，係啊，為咗咁樣搞啲咁嘅嘢先整咁多嘢啊！咁佢反而電影版係將佢改到變咗有自己理想啊嘛，係啊，係啊，有自己理想咯， 即係為咗宇宙嘅呢個 平衡啊嘛， 平衡啊咁係嘛？ 突然间变咗咁有脑啊，咁有理想嗰个人啊，原本又唔系。 其实佢自己都有自己爱嘅人啊，佢都要牺牲埋啊，嗰啲咁啊，讲到好伟大添啊！你甚至觉得佢其实 系咯， 咁啊系啊，你古仔系要咁嘅，即系其实呢个咪就系我成日讲话一个坏人角色，即系就算系坏人啊，即系唔好话敌国可以唔系坏人嚟噶嘛。即係你個主角係神偷，個敵國可以係差人嚟噶嘛？大佬唔係壞人嚟嘅，即係個敵國角色你要佢，你會人哋中意咁，你咪要寫得佢即係立體啲啊，有型啲啊，同埋唔會話咁易就死啊。咁呢啲其實好基本嘅啫，係啊。咁但係咁耐以嚟咧，識得咁樣處理嘅真係好少啊。係。 嗱，你 處理得最好漫畫書咧，最好咪磁力王咯，即係暫時啊。即係我話意思係真人版啊。咁磁力王本來係。会唔会反而喺漫画或者睇动画真你都觉得只系个大只佬啫？我成日感觉觉得似阿北斗之拳入边嗰啲大佬嘅，即系个大只佬咁白头发咁戴个头盔咁 好打得咁啊， 系咯好打得咁，仲唔系嗰啲？我成日觉得似北斗之拳嘅，咁但系唔系喎，但系佢个真人版系咧，佢真系好即系虽然咧揾阿伯做啊，咁但系佢好即系叫做开始讲到其实佢系有啲理想咁，跟住哦咁后生版咧再更加啦，系咪？咁其實係講 佢點樣俾人迫害啊嘛， 係啦。咁反而呢一個應該算係喺漫畫改編真人版嘅故事，即係可以做得最立體嘅一個敵國角色啦，或者係個 應該都算係，應該都算 啊，即我都唔可以话佢系坏人嚟嘅，即系佢只不过佢有另外一个立场。 第一集嘅 X Man 即系最早期第一集，即系仲系老嘢，即系一开 都唔系坏人嚟噶。 喺波兰嗰阵时，喺集中营嗰阵时咧， 系啊， 嗰段已经拍得好好，因为差唔多系最好嗰段啦，差唔多系。嗰度表現曬出嚟啦，已經 係。即係你唔覺得其實佢係壞人嚟嘅？佢係真係喺佢嘅立場，佢係要咁做啫，係。係啊，咁同 X 教授今日朋友嚟嘅，只不過大家個理念唔同，咁所以咪對立啫嘛。咁佢咁係咪壞？咁呢個咪即係現實上兩軍喺度作戰咧？咁其實冇話邊一軍係正義，邊一軍係邪惡㗎，即係冇呢件事㗎，係咯。 嗯。 即係冇所謂騎士同魔王呢個分別㗎嘛？咁但係你反而你睇電視卡通你都仲覺得佢哋係壞人嚟㗎嘛？即係。個感覺啊，覺得係咁，佢哋梗係壞人嚟啊！即個感覺啊，係咁可能個樣比較似壞人啦，佢畫到佢咁，個壞人樣咁。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係壞人嚟嘅。如果你睇個古仔，知佢都係咁嘅。咁但係佢叫真人版咧，佢係最可以表達翻呢樣嘢出嚟咯。 係佢失敗咗，次次打回原形嘅 嚇， 次次佢 即 係 佢永遠都飆唔到佢嗰個島噶嘛，即係唔知點解係咯，集結唔到勢力噶嘛，好似。 唔係佢啲僆次次都死曬 嘅，即係佢呢個就承接咗麥加登個特徵啦，即係呢個電影版嘅麥加登個特徵，次次啲人都死曬，跟住又掃過啊嘛， 係啊，又要揾第啲手下， 係咯，即係佢又有啲似麥加登嘅，變咗我覺得佢個遭遇呢個可惜啲，即係冇咗嗰種英雄感，即係唔係一個王者咁，你又 feel 唔到，咁但係如果純粹講話角色 build up 啊，你對佢嘅。即係嗰個嘅認識，咁呢下佢又做得好嘅，係咁講啊。咁我哋覺得佢又應該俾翻佢有個王者咁啊好啲，係啦，即係唔好唔即係你就算冇去到咁大棚人，都唔好直情都起唔到支旗咁樣。我淨覺得佢嗱，即係 X 教授起碼都有間學校嘅棚人呀、啊，咁肯定呀、啊。咁你都俾翻棚人佢啩？即係求其你話佢變咗一紮友，你當佢好似。即係爛頭卒咁，有班人都有班啦、啊，即係唔講到佢咁勁咯。佢冇喎，成次次都最尾得翻一條友咁樣咁啊，係咯。佢係連啊變形女都跟埋啊 X 教授添，而家真係慘啊！真係， 唉， 即係佢啲僆俾人 NTR 曬係嘛？應該話， 咪仲要 過曬 X 教授檔嘅大佬。 系，仲要系次次有咩都要死晒，或者咩冇晒嘅。 系啊，咁呢一下就唔系咁好咯。但系你都如果你话我哋头先讲话喺敌国嘅即系角色标啊嘛，嗰样嘢，佢又系唯一做得最多啦，应该咁讲系。 嗯，唔系，同埋响其实 X Man 电影版佢嗰个古仔已经证明咗 X 教授系错噶嘛。 吓， 佢个理念系错啊！次次一濑嘢跟佢嗰个就 吓，跟住就累街坊啊。 咩死曬啲人啊！ 係啊，咁因為 X 教授其實左膠嚟啊嘛，有咩辦法啫？ 係。 咁啊，可能拍嗰個人唔左膠咯，咁啊佢又咁樣講喎。嚇，同埋如果唔係咁又唔好睇啊嘛。如果佢哋嗰邊好風光嘅，咁啊，咁邊度有古仔講啫？ 次次跟佢一邊都係悲慘結局喎，我知道。 咁可能佢或者佢又唔係淨係佢嗰邊嘅，你都唔見得慈禧嗰邊好嘅，即係可能佢想講就係喺 Milton 喺人類嘅社會唔會有，即係唔會有好嘅遭遇咁咯。 嗯， 可能佢又唔係話跟 X 教授係衰，即係你 Milton 就係冇運行㗎啦。咁係因為人類就主要㗎嘛，你即係呢個地球係咪？佢個故事係咪？咁你嘅政府嗰啲又係人類嚟，咁你始終係一個小眾係咪？相對嘅小眾咁。 正常系佢呢 个，我谂佢系想讲呢样嘢多啲嘅，系咯，系。O K， 好，咁啊，咁而家仲有嘢要交代嘅呢一套 B B， 诶，呢套系又讲 B B S， 呢套系超人之死，系动画。 嗯，都冇乜啦。 系啦，咁啊直接睇啦，大家未睇嘅系嘛，即系古仔又唔使多讲。 配音啊，其实系。配音 点样特别化咧？ 因为咧配 Louis Ling 嗰个配音员咧。就是 X 名嗰個變形女啊，即係早期嗰個變形女啊嘅妖後嚟嘅， 其實。哦，即係初代嗰、那個。 即係嗰個初期啲人以為可以揾佢出嚟拍戲，點知衰曬嗰個。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做配 Louis Ling 嘅。 哦，而家走咗去配音。 係啦，咁就係咯，佢、okay. 都啲演都係我哋熟悉嘅演員嚟嘅，好多時係揾嗰啲配音係。 哦。 神奇女俠那個女人呢就是做Daredevil 即是 Netflix 的做那個黑人護士的那個演員來的 哦哦即是 黑人來的 是啦黑人來的 哦 OK 如果你因為有些就即是你見到個樣子你都記得即是有少少即是二線少少那些電影啊、嗯、那些或者電視劇呢你都會見到他們出現過的其實都是配回這一堆、哦、這一堆音這樣他們在這裡 哦，咁外國啊唔奇嘅，因為你基本演員訓練都會有 voice 一科讀嘅，咁所以佢哋即係都會做埋配音啊，咁就咩 job 都接啫。咁我呢個又正常嘅，即係唱得跳得亦都好多人嘅，咁所以點解佢哋成日啲劇咧玩嘢都會有一集俾下佢哋玩嘅 musical， 因為佢哋係得噶嘛，起碼佢有基本呢個能力嘅，即係你睇下《戰狼三百》竟然嚇，即係其實《戰狼三百》做《戰狼三百》之前係做 Phantom 喎，唔知大家知唔知？ 系 真系佢唱嘅喎， 系 劲啊，所以 吓唔系幕后代唱啊，大佬吓系啊，所以你基本上 大人佢哋都识唱歌噶嘛，好劲噶嘛， 唱系啊，识唱歌，即系变咗佢哋系唱跳做啊，咁啊配音啊呢啲，佢其实对佢嚟讲都系有呢个咁嘅训练，咁所以佢哋话揾啲明星做配音咧就唔奇嘅，即系但系咧你香港啊照学咧咁啊濑晒塌啦吓， 都系。 啊、即你做戏做得好都唔代表你懂得配音嘅，即系香港就系、 是、 吓，即啲人唔系一个全，即系唔系全面去训练啦，应该咁讲啊，根本你香港冇噶嘛，咩演员训练啫，嘥气啊，咁系咪去读演艺就真系得咧？咁又好似又另一啲嘢喎，你觉得啊？即系你拎佢哋落咗啲电影啊，啲电视咧，觉得格格不入噶，即系好似佢嗰系一个舞台表演嗰份年，你又覺得係有唔同嘅喎，咁即係點解人哋呢啲係全面咁多嘅咧？即係電視、電影、舞台啊，日唱啊，即係可能人哋真係嗰個訓練本身係全面啲咯，就係、是、因為係咯， 嗯，可能 係嚇，係咯，同埋啲人本身嗰、那個，或者咁講又唔係話個人天才，即係意思佢本身個文化氣息，即係大家係會即係有影響到大家咧，所以人哋係會係咯。即係你唔好話係呢種啦，即係你就算去玩下 RPG 啊，我聽阿 Miss Fraser 講過，即係佢同嗰啲外國嘅朋友玩過咧，佢話都好唔同嘅。即係如果你有嗰個經驗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唔係好似香港人咁玩法嘅。 嗯，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係人哋有一套唔同嘅理念或者行咗一種咁嘅做法，咁你就係學咗個方法都唔夠嘅，即係佢個後邊嗰個理念你冇啊，即係你冇咗個軟件啊，即係等於係啊。咁所以呢個即係人哋就好普通嘅啫，戲劇呢樣嘢其實中學都有呢一科嘅，係即係話，但係你香港我諗係會唔會咧？而家有冇嘅咧？起碼會考肯定冇呢科考先啦，最少係係咯。但有冇呢一科我就唔知啦，即係有冇學校冇呢一科嘅咧？有冇戲劇呢一科嘅咧？ 嚇、啊！你講邊度先？大學嘅話就 香港咯。唔系，今日讲大学咧，即系你不如问演艺啊，大佬，梗系讲中学啦。 点会有戏剧呢一科？ 嗱，即系中学都有体育堂噶，有音乐堂噶，系咪？呢个肯定有啦。吓，咁但系有冇戏剧啊，或者呢啲嘅咧？我哋美术我都好似见到都其实冇咗噶啦，系咪咧？即系虽然美术其实明明有得考噶，会考系啊。 啊， 即系唔会系一个即系即系以前你叫会考啊，咁而家第二样你都要考嘅啫，咁你有冇分嘅咧 ？V 有系咪叫 VA 啊？ 吓， 不过我唔系好知。 V 数 R 系， 好似有嘅，呢个系有。 即系而家有 V 数 R，OK。咁戏剧应该唔会系其中一科啦，系咪？ 应该冇啦。 应该冇啦，系咯。咁除非你自己有剧社又剩嗰啲啊，另计啊，系咪？你即系你可以有跟登标 fighter 都得，如果你自己搞就系咯。咁啊，即系嗰啲就自己搞啦，系啦，咁似乎就都唔係太過推動嘅，你睇到，所以香港嘅戲劇發展咧，即係或者睇培養睇戲劇嘅呢、這個，即係意思即係舞台劇嗰啲，都冇嘅。你見到好慘嘅，都唔係牛池灣就嚇、啊、就嚇咩啊、那個咩葵涌咁啊，係嘛葵芳咁啦，係都係咁啦，係咯係咯，即係藝術中心做得嗰啲都起碼係大，一定係啲大演出啦，外國嚟啊，或者就算香港嗰啲都唔會係啲細表演啦，嚇即係係咯。咁但係實質入到紅館又睇咩睇棟篤笑呢啲即係冇嘅，你冇培養嗰個所謂戲劇嘅即係個素養啊，或者欣賞啫，唔好話玩欣賞嘅素養都冇嘅，咁所以咪其實有關係㗎，做咩無端扯到呢度咁啊？ 冇嘅，咁你咁啊，咁啊更加你喺電影啲人更加唔識欣賞咧，因為電影本身一定有戲劇呢個成分噶嘛，即係當你睇電影嘅電視咁嚟，其實咁佢就係一個劇嚟噶嘛，其實係咯，咁你有冇戲劇欣賞戲劇嘅訓練咧？冇啊，咁咪咪睇啲搞笑啊，咪啱咯，係嘛咁咯，我哋一陣會講落去啊，呢啲係啊，會講多少少嘅，好， 嗯、 好咁就冇關於呢、這個有冇超人之死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冇啦。 好好嘅， 差唔多。